应该说朱祁镇是一个品行温和的人，他和他弟弟的关系也十分的好，而他的弟弟也十分规矩，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不贪心。比如说皇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祁镇放心地将国家大权交给了他。然而朱祁镇不明白的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事情会变化，人也是会变的。当一个人习惯了某种权威和特权后，他就无法再忍受失去他们的痛苦。权力在带给人们尊严的同时，也会带给他们自私。交代完国家大事后，朱祁镇去向自己的妻子前皇后告别。正统七年，也就是公元1442年，对大明王朝而言并不是个好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夺取了国家大权。但这一年对于朱祁镇本人而言却是幸福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娶了自己的皇后钱氏。自古以来啊，几乎是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皇后，而且皇后的人数是只会多不会少。事实上，皇后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从武则天到慈禧，他们在历史中担任的戏份绝不比某些男主角少。当然，更多的皇后则是默默无闻，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也有一些皇后，因为他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被载入史册，名留青史。这位前皇后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名字一直流传下来，为后人传颂。但她与历史上的那些皇后们不同，她不是靠自己的权术阴谋、政治手段让人们记住她的，她凭借的是最为简单也最为真诚的东西——感情。他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历代的史官，于是他的事迹就此流传下来，并感动了更多的人。所以在之后的篇章中，我们也会讲述这位不平凡的女人，讲述她的不朽传奇。一个女人的传奇，因真情而不朽。皇后与皇帝之间有真的感情吗？相信呢，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这位前皇后身上，我看到了真正感情，没有任何功利，纯真的感情。在那3000佳丽的深宫中，无数阴谋诡计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为了争宠争权，原本首富级之力的弱女子会变得比男子更加阴狠毒辣，有的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说起来啊，武则天就是其中一位。但这绝不是说他们可恨可憎，事实上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在那权力决定一切的世界中，有了皇后和宠妃的名分，有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变得冷酷无情，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我看来啊，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自私，而是自保。而在我们后人眼里，所谓后宫啊，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争宠夺位，争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是乌烟瘴气。这位前皇后就是乌烟瘴气的后宫中盛开的一朵莲花。朱祁镇十分喜爱她这位原配夫人，也十分照顾她。前皇后并非出身大富大贵之家，懂得生活不易，即使在做了皇后以后，她也没有习惯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是尽心尽力对待自己的丈夫，还经常动手做些针线。而朱祁镇数次要给他的亲戚封侯，都被他推辞。在很多人看来啊，皇后衣食无忧，母仪天下，做针线不过是消遣，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前皇后知道几年以后她竟然会用自己的针线手艺做活去换取东西，不知会作何感想。总而言之，这个皇后并不一般，她不要官也不要钱，除了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丈夫，她似乎没有其他的要求。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对朱祁镇的感情是真实的，经得住考验的。在她眼中，这个叫朱祁镇的人的唯一身份只是她丈夫，无论朱祁镇是皇帝还是俘虏，或是被自己的亲弟弟关押的囚徒，这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在朱祁镇向他告别准备出征的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这位妻子会像所有普普通通的出征士兵的妻子一样，嘱咐自己的丈夫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说出那句曾被说过无数次但依然值得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会等你回来的。 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7月17日，大军出征，不顾无数人的阻拦，王振执意出征。他要去寻找梦想的光荣。与他一同出征的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他们包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这朱勇啊就是朱能的儿子，内阁成员曹鼎、内阁成员张毅、兵部尚书旷野等等。全部名单很长，就不单列了。总之吧，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唉，能够活着回来的很少啊。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对于这个年仅23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经历。他一直尊重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客观的讲啊，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绝不在他，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且过于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王振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暂时不说责任在谁，其实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战争的地点在洋河，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必须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野先军队的强悍，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且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靖的全力支持。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依然不是野先军队的对手。除了全军覆没外，领军大将宋英也被震斩，随军的太监郭靖还算聪明，躲在草丛中装死，才最终逃过一劫。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个人叫做石亨，也是大军的主将之一。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野先杀了，本人也落荒而逃，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但石亨是幸运的，在不久之后他将有机会亲手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战胜的野先已经打扫了战场，养精蓄锐，等待着对手的到来。而对于这一切，尚在梦境中的王振是不知道的。他始终啊天真的认为，只要大军出发，看见敌人一拥而上，就能得到胜利。20万大军就在这个白痴的引导下，沿居庸关怀来向大同挺进，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死亡的圈套。8月1日，大军到达大同，在洋河差点被干掉的郭靖已经逃回来， 并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看着郭靖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王振嘲笑了他一番：我有20万大军，还怕野仙吗？但郭靖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他绘声绘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况。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在他大权在握的日子里，他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还梦想着建功立业。其实在心底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骗取了皇帝的信任，狐假虎威的一个小人，一个懦夫。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立刻下令班师。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尚未走远，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野仙暂时也摸不透这20万大军的底细，不会立刻进攻，虽说师出无功，就算是出来旅游一圈吧。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王振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炫耀。王振的家呀在魏县，当时属于大同府的管辖范围，于是他决定请皇帝到自己的家乡看一看，小小的魏县有什么好看的呢？其实王振的目的很简单，就如同现在的有钱人喜欢开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大按几声喇叭，把全村的人呢都叫醒，然后呢让全村老小出来看自己的新车新衣服。王振带着皇帝和20万人回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这个目的。他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而已，当年那个穷学官现在出人头地了，虽然已经变成了太监。既然王振决定要回家去看一看，那就去吧。大军于是调转方向向魏县出发。事实上王振的这个决定倒是正确的，因为从他的家乡魏县正是由紫金关入京的必经之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进发，足可以平安抵达京城。8月3日，大军开始前行，但行进仅50里，这个部队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接到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这简直是个让人抓狂的决定，大军已经极其疲惫，如果继续前进，不久就能回京并确保安全。好好的路不走，走到半路居然要回头取条远路回京。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就一定是疯了。王振有正当理由，而且似乎还很高尚。秋收在即，大军路过魏县，必会践踏庄稼，现命大军转向，以免扰民。哎呀，真是太高尚了。司礼监王振践踏人命，贪污受贿，祸害国家，陷害忠良，现在竟然突然关心起魏县的庄稼来，实在是明察秋毫。后世的史学家无不对此高尚行为深恶痛绝，还有很多人分析魏县的田地应该都是王振自己的，所以他才那么在乎。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是王振的并不重要，因为即使那些田地不是他的，也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高尚，无非是施以小恩小惠，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已。王振最终还是挽救了魏县的庄稼，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数10万条人命。天降大雨，20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 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怨气冲天。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没用了，老老实实的走吧。8月10日，经过艰难跋涉，军队到达宣府，眼看大军就可以安全进入居庸关，大家都松了口气。但也就在此时，一直尾随而来的野仙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经过数次试探，他已经明白，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在躲避及尾随了一个月后，野仙这只前虎终于开始了他第一次冲击。所幸的是，明军发觉了野仙这一企图，立刻派出主力部队骑兵50000余人进行阻击。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是朱勇。朱勇的父亲朱能啊，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就如同张辅的父亲张玉一样。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玉的儿子张辅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他的儿子不是。朱勇带领着50000大军自信地出发了。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野仙2倍，因为据可靠情报，野仙只有20000骑兵。这也正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具体经过就不用多说了，只说结果吧。要儿领众俘死，所率50000骑皆没，50000人中了20000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这充分的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不过在我看来，死在120的50000大军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没有死的那么窝囊。消灭了朱勇，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了。野仙的面前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虽然朱勇指挥不力，但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3天时间，3天救命的时间。哎，但也仅仅只有3天。8月10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3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25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还是王振。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10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

只因其寺内那两座巍峨壮观、耸入云端的古塔引人注目，才被世人习惯称呼为双塔寺。久而久之，真正的寺名渐不被人注视，而俗称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永作寺之永作二字，语出《诗经·大雅·祭岁》中“君子万年，水溪作印”句。永作就是水溪作印的略写。尔雅释古说：“永长也，永远也。”《说文解字》说：“作船也，作福也。”《晋书·乐府》说：“永作有远作也。”可见“永作”一词似有永远传流、万世不竭的意思。这也许就是寺名的来由和含义吧。双塔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中叶，大约在万历25年至30年之间，距今380余年。初创之时，仅在塔院东南角建了一座砖塔，取名文峰塔。它之所以叫文峰塔，是因为它创建的原因，本是为补辅太原府城西北高东南低，不利于发展文化的地形不足，用以开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对于这一点，我国古塔研究的专家张玉环先生和罗哲文先生曾有过明确的论断。至于当地人们或地方志诚中把文峰塔称作旧塔或南塔，那是因为它问世早于舍利塔和其所处方位的缘故了。文峰塔一经问世，塔身便向西北微微侧倾，对于这点，历代地方志诚都有确实的记载，并且成为建造另外一座塔的发念和缘由。多少年来，许多的传言和不少对建筑很有研究的人都说，文峰塔西北向微微倾倒，正是建塔匠师们在造塔之初，考虑到塔势高峻，又是东山的前沿，容易受西北风的影响，所以才有意将塔身向西北向微侧，以抵消西北风对塔的吹阻力。如若确实如传言所述，文峰塔从诞生即向西北向倾斜，而历经400载一直没有倒掉，这也正说明当时匠师们设计的周密和建造工艺的绝伦。建寺之初，在文峰塔的旁边还建有几间简陋的寺舍，而今早已荡然无存。当时寺名也不叫永作寺，而是叫做永明寺。关于永明寺和宣文塔的起建原因，明万历本《山西通志》和万历本《太原府志》都曾做过明确的记载。宣文塔和永明寺问世不久，万历35年（公元1607年），晋藩第11代王晋穆王朱敏纯觉得永明寺、宣文塔规模简陋，与省城太原的地位不甚相称。就下书五台山显通寺，邀请该寺主持当时在全国颇有些名气的建筑家福登和尚，来太原主持扩建大塔寺殿宇的工程。之后便出现了双塔耸立的壮观景象。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福登和尚是明代中叶著名高僧，笃信佛教的慈圣宣文李太后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就拜他为师，皈依其门下。福登接到晋穆王邀请后，便来到太原。当他看到永明寺的宣文塔微向西北倾斜时，就向晋王建议，在扩建殿宇的同时，另建一新塔于旧塔之左。 晋王采纳了福登的建议，并在慈圣皇太后出资辅佐下用了4年的时间，即万历36年春至40年九月，公元1608至1612年，新建了寺院的3座大殿，即现存永作寺殿堂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三圣阁、两厢方丈和两廊配殿，以及位于旧塔西北方的新塔，形成了两峰插天、楼阁巍然的大观。福登计划中的寺院规模是非常宏伟的，除了目前现存的后院3座大殿外，还有天王殿、后院门庭、前院诸殿和山门的殿堂。然而终因年迈体弱，积劳成疾，无法完成其计划。于这年，即万历40年秋天九月，完成新塔之后，抱病返回五台山。不久，即圆寂于台怀镇显通寺。这个终未能完工的塔寺，遂更名永作寺，两塔均定名为宣文塔。不过因新建的佛塔中藏有佛舍利子，所以又叫做宣文佛塔或舍利塔。舍利塔平面呈8角形，是典型的楼阁式空心砖塔。该塔的塔座为砂石条砌柱，质朴坚固。塔身为一色青砖研磨对缝砌成，塔上的斗拱、飞檐、方、船、柱均为青砖仿木结构砍磨而成，13层塔檐都用孔雀蓝色琉璃瓦砌出晶莹美丽的边檐。在塔的第一层辽檐方下，斗拱与斗拱之间的空处，嵌刻有砖字“阿弥陀佛”，字体犹如一条飘带，层层叠压，美观而匀称。这几个字既表明了塔的属性为佛塔，也巧妙地填补了斗拱与斗拱间平板的空间，真可谓独具匠心。舍利塔每层的8个角都镂刻有砖雕的装饰性莲花垂檐柱，垂柱与垂柱之间有砖砌蓝额相连，垂柱上方砖镂的角屉、方头、滑板等上面刻有细腻逼真的草纹、云纹，大大地增强了塔外面的装饰性。这种建筑雕刻不仅图案富丽、镂工精细，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和代表了明代砖构建筑的艺术风格，可称明代砖仿木建中的优秀作品。舍利塔的底层开辟2门，一为东南方向，一为西北方向。沿东门石阶而上，迎面是石砌的佛龛，龛中造像绘制战火。继续攀登，便进入塔外壁与内壁之间的阶梯，盘旋而上则可濒临顶层。站在塔的顶层，凭着古老的塔身居高临下俯瞰太原全城，目睹晋阳风光。难怪名人李伯登临塔顶之后深有感慨的赋诗：处处苍龙擎宇宙，绵绵紫气发林峦，我来欲把星辰摘，到此方觉世界宽。古往今来，永作寺的双塔为世人所瞩目，被誉为晋阳奇观，当作太原的标志。历代的地方志书都把凌霄双塔作为古太原城的8景之一。凌霄双塔是太原现存古建筑中最高的建筑，两塔犹如一双孪生姊妹，相映成趣，吸引着每一个专访和途经太原的宾客。凌霄双塔还有一个美丽动听的别称“文笔双峰”。凌霄双塔也曾使历史上不少涉足于太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墨客骚人为之赞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为其颂咏。明代江南七大文人之一的李维桢曾为其吟诗，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艺术家傅山先生曾为其作画，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杨成武将军曾为其挥毫，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一城一往事， 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顺治十五年，阳曲县地方官曾对永作寺进行过一次修葺，新筑两塔之间的过殿。有关资料说，这次修寺曾准备新建该寺山门，后不知何故而未盖成。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知县戴孟雄也曾筹砖备瓦，准备大兴土木，兴建双塔寺的围墙并山门。恰巧这年升迁为汉阳知府，未能如愿。直至康熙三十年，才由阳曲县继任知县刘江召集工匠，砌起从东配殿至西配殿的寺院围墙，并辟建以简陋之极的山门。这样，总算是空旷且袒露了八十余年的寺院有了遮拦。因为起建围墙和山门的夙愿发至于前任戴氏，刘江在工程完竣后请戴孟雄提了知国圣庆的门额。今天的永作寺二门就是当时所建的山门。民国以来，永作寺因年久失修，尤其是大雄宝殿和三圣殿，多经风雨剥蚀，损坏到几乎倾覆的地步。民国十六年，即公元1927年，杨子端等人积极活动，组织募集捐款维修塔寺，并在修旧的基础上，在大雄宝殿对面东西配殿北端破土动工，建起六间单坡式北房，在原天王殿的位置上新辟院门，构成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如今的永作寺三门及门额书永作禅林的四门，就是当时的产物。解放前夕，双塔寺由于其地势险要，成为军阀阎锡山固守太原、负隅顽抗的军事要塞。高大的双塔变成了阴森的碉堡，古老的寺院成了驻扎军队的兵营。明岔古寺进入它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饱经战乱，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塔寺焕发了青春。党和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双塔寺，特别是文革后，省市政府对文物管理工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年中，迅速地医治了永作寺的创伤，投资巨款修复了重创于太原战役的宣文西塔，精心设计新建了嵌满宝贤堂及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两套珍贵碣石的碑廊。永作寺现今共收藏和保护有价值的碑碣刻石260余通。这些碑石中，除一小部分是寺院原物外，绝大部分是文革之后从太原各个地方收集的散佚珍品。在这些碑石中，有明代的石刻珍品《明柱三进》，海内知名的《宝贤堂及古法帖》180余通，有清代的《古宝贤堂法帖》36通，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醉笔石刻》《赤壁怀古》3通，有清代著名书法家齐俊藻的《紫史翠岩石刻》4通。还有技术内容别具一格的晋西隐君家训碑等等。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书法大家的墨迹饱汉于一堂，真草隶篆各种书体无一不有，不仅为书法界和爱好书法的各界人士所珍视，也极为到此观光和游览的人们所喜闻乐见。不仅如此，永作寺文管所又在明代牡丹的基础上引进和培植了近1000株牡丹，就品种而言大约有30余种。从颜色来看，红、粉、黄、白、紫、绿、墨可谓九色齐全。如今每逢春夏之交，立夏前后的20多天中， 古刹双塔寺，古迹挺拔，静放新花，整个梵寺绮丽绚烂，嫣红姹紫，争芳斗艳，清香飘逸。中外游人世间接踵摩肩，争相观赏。置身于缤纷斑斓的牡丹花间，构成一幅花海人潮的春游赏花风俗画。说起太原的牡丹花，不见经传，无论从种植历史还是种植的数量和品种，别说与洛阳，就是与彭县、濠县、淮阳、菏泽相比，也难以同日而语。可是太原也有种植牡丹的历史，并且如今尚有明代中叶种植的牡丹花盛开于世，历经350-360个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称作明代牡丹。这似乎又有别于几个牡丹花圣地，使其难以忘尘而值得提它一笔。双塔永坐寺的百年明代牡丹名字叫做紫霞仙，它植根于寺院主殿大雄宝殿前的方形花坛里。紫霞仙是这种牡丹花的古代名称。从洛阳的牡丹花品名称演变系统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紫霞仙的各名已经变作紫云仙了。紫霞仙属于毛茛科芍药属牡丹种的多年生落叶灌木花卉，原产我国西北部，后经人工养殖广种于河南洛阳，明代中叶图植于太原。这种牡丹花种植年代久远，品种较为稀少，花形为单叶，也叫做单瓣形牡丹花。即使在盛开之日，花瓣也比较少，是比较著名的观赏花。紫霞仙为早开晚收的牡丹花种，花期较长，花叶深绿，初开之时花瓣呈肉红色，盛开之际呈淡紫色，临近晚期则为正紫色，花期约20天。每当大部分品种的牡丹花开过盛期，临近凋谢或已经凋落时，正是紫霞仙芬芳吐艳、心放沁香、蓬勃盛开之际。那时节它独树一枝，花团锦簇，紫中透红，红里发紫，至为壮观，无愧为牡丹花后期之佼佼者。难怪金元大诗人元好问看到盛开的紫霞仙时倍感惊奇，欣然命笔赞美：天上珍妃玉镜台，最终一下紫霞怀，已从香国边熏染，更怕花神巧剪裁。把紫霞仙比作醉酒的杨贵妃从天宫重返大地，酣卧于古刹院中。经过一系列的修缮维修和重建，是有着近400载历史的永坐古刹一扫往日颓势，面貌为之一新。太原和日本的姬路市结为友好城市后，姬路市的日本友人已在姬路市仿建了双塔水座寺。1989年3月，在姬路市建市200周年纪念日中正式剪彩接待游人。如今崭新的永坐寺傲然挺立在晋阳大地，每逢清风徐来，两座宝塔上的风铃叮当悠悠，清脆悦耳，似乎在向每一个前来观光的中外游人诉说着他的过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人说山西在哪？ 滚滚红尘暮色寂，瑟瑟秋风天光沉。我起身檐上等你的门，角落灯花这一瞬，夜下黑白轮纷纷，才明白当局者迷是真。惆怅里最不经意的人，残酒中酒尽醉，只配提醒这孑然一身。从不懂几遍的光阴，道不敢单纯的年份，你我曾供奉什么来祭奠天真？心照未宣，有时缘，有时尘，偏经多情是几问？天过天下是忠臣，你问我今生做哪种人？成败盖棺才定论，何必前世到如今却牢记你沉默那个转身。拂袖扬鞭顿清晨，孤烟分内绿杨影，那是你便回首都不肯。昨日拂袖踏青云，今朝孤镜出雁门，融化身已是幻已是真。青山留人，来时路少时兮，提笔无言临出旧笔水。等我沾了酒沾了醇，思念那背影湿了心。那墨针挑断霜雪一共枕，梦萦时分，谁敲醒这扇门？遍经多情是几问，遍过天下是忠臣，你问我今生做哪种人？成败盖棺才定论，何必前世到如今却牢记你沉默那个转身。拂袖扬鞭顿清晨，无言分美绿杨影，只有你连回首都不肯。愚蠢的一诺千金，勇敢的一字千钧，却再美是我一句深信。烟雨无情休想问，天地茫茫不相亲，你说过渺小的是我们。终日孤影对孤身，夜来苦秋对孤坟，你自落两世人。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